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大家收睇星期二晚嘅粵大球場嘅英超大格鬥啊！咁啊，見到有我 Tommy 啦，係咪啊？安爺、 小大 Anthony 啦、 阿哥啦，同埋阿沙比哥啦，咁啊，我哋今日又同大家講英超。 Tommy， 你把聲好似好翻啲，好過上個禮拜。 其實我食緊藥。食緊中藥，係啊，食中藥。 中有冇中西合璧先？ 唔係，我之前睇西醫就食咗四日藥。咁、okay. 但係其實我第二日咧把聲係冇咗嘅。 你虛啊你，搞咩？中藥補氣。 我諗唔係，我今日見翻 Tommy 哥個精神好翻好多啦。咁我自己判斷就應該隨住阿仙奴嗰啲成績就起伏咁咯。Tommy 你個身體就 唔係，絕對唔係。 唔係我如果想祝福阿仙奴咧，可能祝福 Tommy 身體健康，就變相祝福。 阿仙奴都唔明咁啊，其實咧，講節目我哋想講英超之前咧，其實咧，我有一個話題想講，因為我頭先喺咪後咧同我哋講咧，有幾個主持人就話：哇，唔好講啦，呢啲題目唔想講，我唔知點解。咁我想講 超時啫， 講超時嗱，點解我有咩題目想講咧？大家都應該都知道咧，星期日咧就有一班網民咧就去咗廣東道咧就去遊行啦。咁啊個目的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叫做驅蝗啊嘛。驅走蝗蟲啊，即係啲叫做即係因為表達佢對國內人好成日即係嚟到香港，令到香港就即係有啲淪陷啊，嗰樣嘢就表達咗不滿啦。咁啊，今日就隨行有幾個高官啦，三個局長都出嚟。 陳司長添啊， 係 啊， 琴日係啊，三個 高官，一個司長，今日係特首，即係689出嚟講嘢。係 啊，咁都幾嚴重啊！即係我覺得即係兩個行為都覺得都係嚴重嘅。我唔知大家點睇呢樣嘢。 咩行為先？咩？ 即係我覺得嗱，遊行咧，其實我覺得咧，啲網民去咁樣遊行，去表達佢不滿，其實我覺得都成為一個國際笑話嚟嘅。即係個香港大家 welcome 大家嚟到呢、這個即係旅遊啦。咁但係又有啲市民咧，亦都去到叫大家唔好嚟香港啦，即係叫你哋走啦。 兩邊又 係，我覺得係一個笑，即係一個笑話。但係我明白咧。點解會有一啲咁嘅行為出現？因為其實我都有啲唔係咁中意，即係太多國內人嚟香港，令到即係搶咗我哋好多資源啦，或者即係例如搭地鐵，即係我自己搭地鐵已經係咩時段我都會搭嘅。我由朝頭早九點。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即系呢啲时间，我翻工时间好唔定嘅，我放工又都唔定。我除咗系十一点、十二点半做完热血大球场翻屋企，咪冇有位坐之外， 呢啲过往咧，就话咩示威游行咧，每个国翻嚟咧，唔系咪国际笑话？我唔会话系，因为国外国都好多经验，就系、是、啲地方咧，即系嗰啲小村镇有阵时候可能过度开发啲又旅游啊，搞到佢自己地方。巴西咪系咯，巴西佢好多次为咗搞世界杯，喂，你啲钱就抌晒落搞世界杯，搞到啲我哋啲。啲地方唔係好掂，啲人嚟旅行喎，啲人嚟旅行，我哋唔係好掂啊！點解唔抌啲錢落去改善我哋民生啫？有陣時佢對住啲遊行，佢哋都會鬧嘅，巴西啲人都會係咁樣嘅。同埋要知道呢單嘢，你一定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呢個權力嘅。係。佢哋有呢個權力去遊行，而且佢哋係冇即係睇片咧，就冇有咩對住遊客去喐手指，即係喐手啦，即係指馬定遊。你過往睇佢啲遊行，有陣時經過我嗰陣時， 應該就係俾保衞香港聯盟啊，定 嗰啲你平時咧，大家都知道 咩？我香港嗰啲啊， 以往咧七一 香港人優先類似之類啦。 過往你睇嗰啲七一遊行，我哋行過條街咧，即係你經過銅鑼灣啦，唔多唔少，一定有啲阻仔隔喺度，你話白紙住樓噶，咁嗰啲好唔拉唔拉佢？你係特首，你係高官，你拉唔拉佢？ 咁你覺得今次高官出嚟講呢壇嘢，你又覺得點咧？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啫。過往好似法輪功喺旺角，佢哋有個自由，有個乜人權去霸架個檔喺度，跟你俾清關搞，你班高官你出嚟，你有冇爹過一聲咧？同埋曾蔭權，大家記唔記得 DNG 嗰單嘢咧？咪成班網民攆曬喺門口度。你知唔知當年曾蔭權講過啲咩？佢話即係遊行人士有佢哋自己會知道自己嘅核心價值，香港人係有香港嘅核心價值，唔需要特首指指點點。今日689就同你講，我話會依法辦理。 咁你话咪有分别咯？ 其实咧，我觉得两睇啦。咁我其实高官佢出嚟有嘢讲咧，我觉得都系合理嘅。即系喺行，即系国际笑话嚟讲咧，我觉得系 基本法系俾到佢权利，你一定要揾到样嘢出嚟。点解话佢哋犯咗啲乜嘢先？ 但 系唔出。 但系你觉得呢、這个？咁多國內人落嚟香港，個問題原因係乜嘢？ 原因好簡單，2003年開放自由行啦，同埋一樣嘢就係、是無論係經濟開放又好，甚至乎經濟方面啦，或者係放啲人入嚟攞佢嘅雙程證、單程證乜鬼證都好，完全審批權唔喺香港。 唔係，我覺得呢個其一，第二我錯。 呢、這個好簡單一樣嘢，全世界都一定有樣嘢就叫入境管制啊！香港冇咋，喂，香港你700万人口喎、 啊。我覺得咧係政府咧錯在冇疏導。依家有問題啫，即係中港兩地問題。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咁多大陸人嚟香港，我自己睇，因為其實我對國內人咧冇乜反感，因為我好早上大陸做嘢，我接觸過好多大陸人咧、我屋企人又對大陸人好反感。 我講多一樣嘢啫， 你俾我講埋先。 我嚟講， 我覺得最大問題係乜嘢呢？其實係我覺得係因為人民幣升值啫。即其實大家睇翻根本嘅嘢，就係因為人民幣升值到佢哋嚟到香港買嘢太平，所以先一窩蜂落嚟，令到好多買奶粉啊，或者你睇翻，如果佢仲係對翻以前咁樣，佢我哋香港係一對即係即係一對一啊，或者甚至係人民幣個價值係低於香港嘅話，其實唔會有咁多人嚟香港。其實我覺得最大問題 你個嗰、那個 其一咯，其一， 我覺得最主要添。 唔係呢個人民幣早其實近呢幾年個問題好大，但係早10年前好似2003年開放自由嗰時，那個差額唔好大嘅。而家最重要一樣就係香港個貨平，唔係 因為貨平 一件事，呢仲係隻個質嘅問題。係個質問題，上面其實都有嘅，你知唔知？ 如果貴嘅話，佢咪唔落嚟買咧？最質 好多。No， 佢即係質佢係比上大好多，因為你水貨轉手，你知唔知深圳有人做接客嘅咧？喺上面佢係轉手係成會好即係深圳方面，你大家睇報道就知佢哋攞水貨之後，嗰啲奶粉翻去內地咧，係轉幾倍咁個價高嘅，即係啲人有啲人直情係唔會落嚟嘅。因為佢透過上面啲中間，然之後攞翻罐奶粉，咁佢哋收好高價。喂，大陸人唔缺錢嘅，佢而家要個質啫嘛。真系噶。 嗱，我自己觉得啦，我其实冇乜特别嘅，不过我其实我都 buy 游行嗰班人士佢哋嗰个概念嘅啦，因为你嗰啲大陆人落嚟咧，其实唔单单系旅游嚟噶嘛，佢哋嗰啲落到嚟嚟香港生仔啦，嚟买奶粉啦，甚至乎出钱一丁啦，跟住 ending 之后嗰啲什么学位啊，去到影响到香港人咧，即系已经跳出咗旅游嗰样嘢啊，所以我自己比较反感就呢样咯，咁你话管理？那個問題我同意嘅，即係點樣去疏導啊？點樣去調解啊？當中管理嗰個持份者，即係政府啦，佢係有責任。 你聽政府講就知啊，即係個上年佢講條數係咩？7000万嚟香港嘛？你而家唔係4000万到？ 4000几万嚟緊會再加多。 咁啊，2017年去到7000万，再過啲係一億啫嘛。 唔係你睇翻，如果到 香港邊有食到咁多人啊，大佬？你話佢幫你疏導咧， 好大件開埋啊！依個高鐵開埋咧，就真係出事。OK， 我哋唔好再講完，我哋講呢個話題。10分钟啊 ，OK， 嗱，我哋先去第一张图片先 ，OK， 即刻去啦。咁咧就有个权威网站啊，叫做彭博体育啦。咁咧就一个数据网站，就去估紧咧，你嚟紧咧英超里边咧边队排前四，同埋冠亚即系季军啦，一二头三位啦。咁啊出到嚟咧就都不在乎而家嗰几队都系执一执位嘅，就 系咁又唔系喎，阿仙奴就排第三， 咪执一执位咯。我咪话都系嗰几队， 而家抽水啦喺度。 我哋就咧第一位车路士啦，咁就有83分，咁啊曼城就82分，咁啊阿仙奴就78分，利物浦就76分，咁另外咧就攞冠军个 title 嗰、那个即系嗰个机会率啦，就车路士最高啊44.2%啦，咁就一路数落去啦，咁利物浦最低啊得6.2%，仅仅有机会有前四嘅咋，真系咁啊 top four 啦，咁啊其实大家都系超过90%嘅，咁啊就系利物浦再低啲啦，80%，咁啊有机会就跌翻落去，真系啊唔系好稳阵噶嘛，大家点睇呢一个所谓嘅权威嘅数据网站咧？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知道， 因为佢权威咩咧？我见佢 权威在咩咧？ 即系佢系好佢命中率好高嘅， 系啦， 定还是点样咧？我冇乜留意，因为我呢啲 好简单，我笑下算嘅。所以权威系咩啊？都系睇啲自己都系睇咗报道讲话美，即系话美国呢个权威网站。我心点权威法咧？我觉得唔系我过身查过啲数字定唔知咩咧？定见唔系好见到有嘅。咁佢所谓嘅只有权呢次嘅做法点啦？佢话佢用电脑去模拟10万次， 系。 即係應該模擬咁多隊可能 比賽結果啦， 或者結果模擬曬出嚟啦。 咁咪即係 FM 裏邊咧？ 我就想講啊，可能開嘅 F 即係攞部電腦，即係用部 有10万部电脑， 開個 FM 唔同嘅 比數，跟住 mark 翻落個表度， 或者 winning 都得㗎，或者嗰啲咩 FIFA 啲 winning 都要人打㗎喎。 係啦，唔係 FM 可以教電腦㗎， 係咪啊？可以㗎，咁啊教佢打出嚟啦。咁個模擬10万次，咁最終整出嚟機率咧就係整咗呢個出嚟，即係車仔攞機攞冠軍嘅機會最大，而入前四咧就仲犀利啦，99.3%啦，即係攞嚟講嘅入前四嘅呢啲。 嗱，咁係咯，生你繼續講。 咁跟住就話佢得出嚟嗰個模擬做法係咩咧？其實佢呢個咁嘅模擬做法，其實佢季初嗰陣時候個彭博呢個網站都做過嚟，即係新一個賽季做過嚟。咁嗰陣時佢模擬嘅結果得出嚟咩咧？車仔都係冠軍，但係咧第二咧就係曼城，又係曼城。 都是一样啊。 第三咧就是曼聯，咁又唔一樣啦。咁之後就第四就阿仙奴啦，咁樣第五咧就熱刺，跟住話利物浦個價擺斷唔到嗰個厄運，都翻唔到前四，攞第六咁樣。 係， 咁你季初又做過一次，咁依家就即係根據佢嗰個 咁數據又再多啲嘅。咁喺即係如果係季初做，以對上嗰個即係個樣去分析啦，咁樣。但如果你睇翻暫時啊英超到而家。的排名啦，即係曼城而家打少一場就排第三啦，咁啊而家利物浦都係排第四啦，先前都係排第二啦。我覺得咧有少少咧應該去到尾水啦，即係我唔使簡單講咧，我諗沙皮唔使去打10000次咧，我諗你自己都 up 到呢個排名啦，係嘛？ 唔係喎，嗱我自己覺得嗱，我唔知幾位點睇啦，就係呢個所謂嘅計出嚟嘅條數啦，有手足鋪上嚟啦，咁我撳入去，我睇完個講咗句粗口咧就交叉咗啦。點解嗱？因為我唔 邊個手足 post 㗎？ 唔緊要，唔關佢事。我講即係我講， 但我一早睇咗，未 post。 我講嗰句粗口就唔係對住個手足講嘅，我就即係對睇完篇報道就咁講嘅啦。因為嗱，我好想問你，其實係點樣？模擬嗰十萬次先，係咪真係正如幾位拍檔所講，利用 FM 或者等等其他嘢咧？佢其實係random 啊，定係計過佢哋啲什麼實力啊、對賽往績啊等等咧？咁即係我定係還是計牌面咧？嗱，咁你話齋，如果計牌面咧，我覺得咁你牌面高啲實贏㗎啦。咁其實唔使計啦，我都講到啦，一定嗰幾隊啦，係咪先？係啊，嗱，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真係幾位話齋用 FM 嗰啲嘅時候 ，OK， 咁你即係好似我打咁啦，譬如我假設啦嚇，我成日想曼聯啊，先頭輸嘅，咁我撈完出嚟，依佢兩隊贏喎，咁啊出翻去再撈過啦，即係咪用呢一隻撈法咧？咁如果你咁樣撈法嘅時候，咁你撈幾多萬次啊？都係冇乜用喎。 我覺得咧，呢一個數據權威嗰樣咧，覺得參考價值咧就冇乜參考嘅，因為呢四個依四隊排名嗰前四咧，我都話俾你聽。即係都係 90% 噶啦， 咁你都權威喎、 啊。唔係我講嘅，我冇講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啦。 我知道咧咩用如果電腦去，即係過往即係如果美國好，美國人最中意攞啲電腦去計啲超級，用電腦先去計啲嘢，即係好似有啲人，好似人咁樣都係同步超級電腦去捉嗰、那個捉棋嗰、那個國際象棋，其實都用超級電腦咁計。咁佢計算係乜咧？就你每行，即係我攞嗰個捉棋咧，你每行一步咧，即係打橫打咗乜鬼嘅咧？電腦計算全部的行法，跟住咧佢會計算你最可能會行嗰步，即係計 percentage。哇，佢話可能行右耳幾多步，咁呢個 percentage 係82%。咁佢要計算你下一步會點應付你，跟住佢你可能真係行嗰步，跟住佢嗰個應付你嗰個方法，咁又會行翻佢答。即係編定嗰本報出嚟，咁其實你我自己睇，我睇佢冇詳細數據，佢點樣去講啦？佢話只話模擬十萬次，我或者係咧球員嘅跑動啊、傳送啊、卡力卡勒啊、過往戰績啊嗰啲一嘢咁抌曬落去，然之後佢應該有個模擬系統咁度出嚟啦。即係呢啲就係最機動化嘅。 我覺得咧，依個唔使討論咧，佢依個嘅真確唔係個點樣傳佢啊？即係點樣佢運算出嚟啦？我就係想講大家對依個表裏邊。有咩嘢想排名執執佢先？就是、沙皮，我知道你一定係咁 樣。咁好主觀喎、 啊，唔係係咁啊，唔係即係我意思就係你覺得即係嚟緊啊，華健佢都講到係話依個係最後邊個冠軍幾多分啊？咁不如大家覺得沙皮啊，梗係講車路士冠軍㗎啦，係咪先？ 我攞都話佢冠軍。 咁定你兩位咧？ 嚇、啊！我就你問我真係 即係而家睇嘅情況 咧，我覺得就呢、這個。 曼城有機會，曼城唔係阿仙奴同利記咧會排喺三四， 係， 我覺得最大咧係曼城，其次係車仔，即係即係講個冠軍嚟到講啦嚇。 阿彤咧， 我就會覺得車路士都係第一，咁只係第二名方面，我就會睇下係抽勝喺曼城定喺阿仙奴方面，因為其實啦個賽程如果就要睇翻嚟睇咧，車仔嗰個賽程咧已經係得翻最即係 Big Four 呢度就咁打 得翻幾隊啊嘛， 得翻呢幾隊咧就係要打阿仙奴同利物浦。 係， 但係曼城咧嗰個情況咧就唔係話太過許可咁樣做，因為始終啦佢又要再打翻曼聯、阿仙奴同利物浦呢三隊再抽過，即係所以呢一個位就係始終我有啲顧忌嘅，就係睇下曼城同阿仙奴嗰個韌力邊個去到最後。係，即係始終我又覺得。车仔个你赛程是最理想的，而家系 我自己虽然我是阿仙奴 fans 啦，其实我都觉得车路士的机会是暂时是高于阿仙奴的，因为我觉得车路士咧是由季即系由开季到而家咧个状态同埋所有嘅嘢咧都是向上飙 up 嘅，而阿仙奴咧就 有啲 虽然是低开啦，但系都是高走，但系去到而家季 近排 咧，其实有啲跌荡嘅， 叫徘徊咯， 系咯，有啲跌荡。咁我觉得去到季尾冲刺咧，得翻十二场里边咧，个状态调整系咪可以上翻个高位去同车路士同埋曼城去冲咧？咁 而家车仔基本上话，如果真系有机会失分，可能真系嗱，因为有两场阿仙奴同爱华顿都系主。主场 是 对利物浦是客场。 之前呢你就说车路士今天主场不会输球嘛，但我其实我觉得看呢，我觉得我有信心阿斯雷主场即作客车路士是会可以搏低车路士的。即我有信心，但我都是会买车路士是那个攞冠军的机会是大高于阿仙奴。 如果你真的主场即是你客场可以做低车路士，可能他没有冠军，因为他这个调查说什么呢，他这个所谓的个模拟呢，他是模拟呢对阿仙奴。 都是车仔赢， 系啊，都对阿仙奴、对爱华顿同到热刺都是话车仔赢。哇！如果你搏低佢，可能真系。 系咁啊！嗱，老老实实啦，佢模拟咁准就唔使喺度睇。 O K， 呢个可以翻翻嚟，因为呢个模拟我哋唔需要再讲啦。即系， 喂，你讲多句先，讲多一句。嗱，睇完呢个我点解讲句粗口咧？都系就系嗱，你计翻嚟而家今时今日嗰个榜嘅嗱，车仔系五啊七第一啦，咁啊阿仙奴就五啊六第二啦，跟住曼城打少一场，咁啊少车仔三分，咁啊五啊四啦。咁其实你计翻曼城如果赢埋新特兰嗰场咧，即系算新特兰呢几年黑到佢啦。咁啊，你当佢赢埋啦，咁其实咧都系曼城排翻第二啦。阿仙奴落翻去第三，你記得？喂，屌，咁同而家有咩分別啫？咁啊，全部都係阿媽係女人，你計完等於冇計。 唔係，所以我話呢個嘢我哋試話，所以 呢個係， 所以咧， 唔係呢個， 所以咧，個兄弟話擺呢個嚟做 topic 咧，我都講佢粗口。OK， 可以翻嚟 ，OK， 可以翻嚟，見翻我哋。咁另一個題目咧，又想講乜個講啲乜嘢咧？就係講咧，就係啱啱咧英超咧就選出咗咧，就係歷來啊，咁呢個最佳21世紀。最佳的11人，咁我所因为冇相咁啊，门将咧就系车路士嘅狮子啦，跟住咧左后卫咧就系曼联嘅加里维尔啦，中间咧就系泰利同埋费迪南，跟住又系就系艾瑞高尔啦，跟住就系中场就系斯朗、林柏特、谢拉特、杰斯，跟住前锋咧就系亨利，跟住同埋朗尼， 即系踢个4-4-2， 踢个4-4-2嗱。我在这里看完这一堆里面，其实我想了很多个球员为什么没有入这个名单的，即是21世纪里面。 21世纪即是2000年打后。 2000年打后。有一些球员我觉得为什么不入选的，还有一些点球员为什么入选，我觉得是不是拿个英超冠军的球员就应该入选先。如果要咁睇嘅話，謝拉特係唔應該入選嘅。 邊個係攞個英超冠軍？ 唔係佢選嘅準則， 選嘅準則 係假設啫。 佢假設準則，有啲嘢我覺得廿世紀裏面咧，碧咸又冇入選啦，韋拉冇入選啦，即係我覺得韋拉的 確係堅尼咯。 係啊，即係中場裏面堅尼冇入選啦。前鋒因為咧一個報道就係英國媒體報道就話點解杜奧巴冇入選？其實我覺得點解？即係舒利亞一個英超裏面， 但係舒利亞偏向九十年代尾嘅， 都可以咁樣講，但係都係一個喺英格蘭嘅標誌性嘅前鋒。 你因為睇咗邊報道啊？揀十一人咧，最佳陣容即係十一個，連後備都冇嘅，係呢十一個。 係啦， 咁我前鋒得兩個位啫喎，你揀兩條友喎。中間中場都得兩個啫喎。 所以我就覺得中間中場係咪因為係英格蘭人，所以選即係林柏特同埋謝拉？ 咁唔係啦，咁斯朗都唔係英格蘭人啦，大佬。 喂，我知道，但系如果足以中间斯朗就无可办法，一定要选佢啊嘛！如果你话要揀一个去顶替斯朗嘅，你可以揾边个啊 ？Beckham 碧咸讲真，佢除咗名气，如果以实力脚法， 咁一世纪，咁可能佢都系。 咁所以我咪话中，即系如果中场中里边嘅话，我觉得呢两个位可以作斟酌一下。杰斯个位我都觉得可以斟酌一下。 即系我反而觉得杰斯就最冇得斟酌啊。 你点样 睇？双特有得斟就我觉得 OK 啦。因为譬如例如仲有好多人话斯高斯啊，等等啦吓。咁我即系觉得咧，嗱，你问我谢拉度，我梗系冇得斟酌啦。即系佢 真系 冇得斟酌， 真系 唔系佢冇攞过英超。 唔系咁，如果冇攞斟酌， 所以我欧联啊嘛，大佬。 所以英超啊嘛，廿世纪啊嘛，英超啊嘛。欧联廿世纪咩？ 咁如果你话 Big Four 咁样入去啦，咁中间我觉得费迪南都唔应该入选。反而我觉得点解冇希比亚，我都好出奇，即系冇希比亚。嗱，你谂下，嗱，我点解觉得冇希比亚咯？点 解冇苏金宝？ 系啦，呢样都好强，好奇怪。唔系，即系唔系咁讲。 嗱，如果你话廿世纪里边咧。最強嗰隊咧，應該係不敗冠軍阿仙奴。 不如咁樣啦，咁多位拍檔啦，不如我哋由後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咁樣咧，就比較散一啲啦。 龍門啊，龍門之戰 啦， 大家覺得有冇意義啊？ 我有啊， 你有意義？ 講 你咪講詹士係嘛？ 連難 啦， 我想講， 我想講嘅， 好連難。 係邊個咧嚇？ 其實我想講雲達沙。 OK， 唔係，我覺得獅子， 獅子真係，但唔係獅子真係好我覺得即係佢過往佢零幾年嚟嗰時候，但係因為可能我睇唔知點講好咧。雲達沙佢我自己同獅子嘅比較就係話，雲達沙我仍然係覺得佢即係獅子佢係長期好平穩嘅。但係雲達沙有時癲起上嚟咧，十二碼好乜鬼嗰啲埋門幾多碼都俾佢救鬼曬嘅。雲達沙有時一癲起上嚟可以咁樣。 咁傻起上嚟咧？ 傻起上嚟又冇乜特別好傻，好似巴夫斯咁。同埋曼聯咧，我自己 同揾巴夫斯同雲達沙比較，咁比較就有啲。 咁我傻啊嘛，跟住揾巴夫斯同佢比啦。咁但係我講曼聯咧，過往咧即係自己大家就係阿舒米高，舒米高之後你再要噏個龍門咧，其實就雲達沙，中間你唔可以唔使理嘅。所以即係雲達沙嘅出現係即係將曼聯嗰個龍門嗰個後邊嗰個窿咧，即係填翻好佢啦。我其實我覺得兩個要比，我如果要揀，我都係。是真的很难揀，但我都会比雲達沙少少。 OK， 嗱 阿松呢 我认同沙比讲法。因为始终呢獅子攞到呢个位我觉得都是因为条后防线稳定。但雲達沙是因为。 曼联班后防是吓死你的。 就是曼联嗰时我想除了我觉得肯定维迪同江子加利仔仲是 fit 嗰阵呢嗰两个是稳定之外呢那兩個我已經不考慮，艾華是只有一個平穩咯，但係費迪南咧都是一個很差的後衞，都覺得即係已經係佢甩漏得多啦，但係真係好話唔好聽，雲達沙執咗好多嘢。 嗱，我冇乜異議啊，兩個咧我都 OK 咯， 即係唔係佢啫，即係唔係獅子就雲達沙，我都服， 或者 兩個都服 OK。 或者咁講咧，可能係因為可能當時佢踢富咸嗰陣時個表現唔係太好，所以可能呢一個位有啲斟酌。 佢早記執佢翻嚟啊，我記得佢去富咸嗰陣時應該係都差唔多希望退休咁滯， 但係估唔到佢會去富咸咁解啫嗰陣時。 嗰年係 曼聯會再即係希望扶植佢再打多個王朝喎。 費 呢個我係有 費爺好眼光， 我係有啲弱， 係 啊，又係費爺好眼 光。咁費爺勁啊 ！OK， 跟住咧就係咧右後衞咧就加利仔啦。即係 如果揀選擇， 我覺得呢個真係冇乜可以。点讲？ 唔系即系点讲咧？嗱， 又系喂，加利仔你又觉得第一行 唔系讲真啊，沙比仔嗱，十一个位，我觉得咧最大斟酌咧就系真系加利仔嗱，第二咧之后引申落去，但你搵唔搵到人代替加利仔咧？ 系咯，就 系我就 系 呢个， 我真系谂， 因为咧，我都系因为加利仔喺嗰段时间长时间咧都霸咗个位，因为冇一个喺廿世纪即系呢十年里边咧系。有一個好長時間都處於一個 係啊，就係冇錯。 但你話每一段時間咧，佢可能都唔會係最好嗰、那個，但可能係第二、第三，但佢穩定地 佢穩定嘅就係、是、突然間你可能有其他球員有個即係個 一段時間係一個即係一段時間係好過於加利仔嘅，但你話要喺。即系七八年里面咧，就可能真系加利仔。 即系咁长时间霸住曼联个右后卫个位置，可能就系佢获选嘅原因咯。 系啊，可能 唯有系咁样，咁样。 跟住之后啦，中间一次要讲啦，就即系泰利同埋费迪南啦。 费迪南唔好讲住，就系讲 Terry 啊 ，Terry 绝对系。 系啦 ，Terry 我都觉得 就唔使讲 ，Terry 真系冇得走，因为真系佢由。 文理亞里扶植他開始的時候一直都打得很 fit， 即可能最到這一兩年才叫做話，因為年紀的問題，但是他一直是 keep 住很高峰的狀態。 他25、26特別26歲前後的那時候呢，我直情覺得他是那時候歐洲三大中堅之一。哇，那時候2005、2006年那時候的車仔真的沒 好 有他在， 那就費迪南了。 我覺得真的 費迪南， 如果他兩個中堅這麼厲害，英格蘭起碼國際賽都有個好成績睇下， 就係俾你對個費迪南蝦碌咯， 係咪就係費迪南？ 先，我都其實呢個費迪南，即係我自己覺得 蘇金寶， 蘇金寶係 蘇金寶同希比亞，我真係會覺得蘇金寶同希比亞真係有機會入選。 咁樣我覺得蘇金寶高啲， 係啊， 係咯， 蘇金寶係高啲嘅， 即係唔係即係兩個嚟睇，即係兩個都係好穩定啦，所以就我會覺得蘇金寶同希比亞係呢一個絕對會好過費迪南。 希比亞比蘇金寶好少少一樣嘢，即係我自己個人佢有個角度好少，就係佢個位睇得好一定準過蘇金寶，但係蘇金寶其實佢身位啊或者係 佢速度都喺度啦，即係雖然係咁大隻，佢又佢 我覺得希比亞嗰個優點咧嚇，佢個提搶好啊，佢真係喺後邊咧，其他拍住嗰啲人即刻定啲。 如果你話講綜合嚟講， 希比亞佢叫做發方發量嘅時候，年紀開始偏大，呢一樣亦都影響佢攞 中堅咯，即係中堅始終都係你話年紀大啲咯，即係靠個經驗去揾。 但蘇金寶係都叫有一段長時間都 keep 住一個高峰。 係啊，如果蘇金寶即係如果整體嚟講啦，蘇金寶排佢，我贊同。 我諗佢比里奧就應該係佢即係列斯啊，輾轉3000萬去曼聯，即係佢一路都喺英國球壇，即係叫做茁壯成長，所以你話計翻英格蘭嚟到 係啊，我啲係英格蘭人啦，咁樣講 或者咁講啦， 你睇翻後防線。四個都 是，如果咁樣講，我反而覺得啦，希比亞蘇金寶，我再諗多個迪斯甸，佢仲穩定過費迪南，呢個係事實。 迪斯甸後期， 即係唔係？其實唔係，佢都算係。 佢嗰陣曼城， 唔係嗰陣曼城都唔係開，唔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又啲印象分問題，即係後期又好過費迪南。 但迪斯甸係晚即係晚期咩啲，晚期好啲嘅，佢又唔係好即係唔好似加爾仔啲長期病。 好，咁我哋再講啦。我諗呢個亦都冇可爭議啦。艾士高爾，我諗大家都冇有咩選擇啦。 冇，即係同加爾。 我走，真系冇 走。因為佢好過雞仔好多。 唔係，即係嗰啲，唔係，即係嗰句，即係話，又係，即係佢同佢有啲分別，就係一個長期企咗喺度唔喐得，一個就霸咗個位。另外嗰個咧，就因為左閘長期冇人頂佢。 OK， 跟住中場四個啦，咁啊先講 C 朗啦。斯朗我都亦都冇辦法， 呢個真係冇。 佢因為碧咸，唔係碧咸，因為佢03年就過咗西甲啊。 呢個 拉細嘅嗰三年，但係你話，唉，嗱，但因為兩個太唔同方便啊。但係如果你話要我揀，我梗係揀碧咸啦。 點解咧？ 斯朗， 我揀斯朗。 你講三年 真係咁。即係佢啊，自己英超嚟講咧，無論一個傳送，我講嗰陣時傳送或者罰球都好啦。如果我話佢好過斯朗，咁大家應該都冇乜。应该有少少疑，但我觉得 唔系。如果你话碧咸就系传送系， 你净系佢斩波就碧咸赢咗斋计。 斯朗无论速度、个人技术、入球各样嘢都凌驾于， 如果 碧咸咯。 咁如果咁讲嘅话，咁我会觉得喺杰斯同斯朗嗰个位度其中拣一个咯。因为如果讲整体合作嚟讲，碧咸会比斯朗。那個整體會更好，這個是如果當擺這個442這個陣容，即是當是一個你一個要一個整體，傑斯都會有，但是傑斯是不是真的會長即是肯屈就回來成日防守呢，一個問題。 你個揀法又啱喎，將斯朗還掂，斯朗都放咗邊都 OK 嘅。係咯，佢反正佢兩個都係扭得又射得，都係唔係太過防守。 轉為433， 唔係，即係如果你442，如果你要求442嘅話，咁其實我會變相係傑斯同斯朗，你會揀其中一個。咁樣會唔會即係平衡翻嗰個陣咯？變相就係 唔係？不過我諗呢啲什麼最佳人就真係 都係好少會諗到呢啲咁嘅嘢嘅，即係我都係講下啫。呢個 跟住嗱，一次就講林柏特啦， 呢個係英格蘭最大嘅問題。 因為我覺得係因為兩個係英格蘭人入選，你企翻全大部分都係英格蘭人，前鋒朗尼，中場兩個傑斯當半個啦，跟住後防四個都係英格蘭人。咁呢度其實我自己覺得中場嘅話，我覺得維拉應該係入選嘅。 喂，維拉同堅尼我真係覺得， 但堅尼可能又叫做未必可能時間咁長啊嘛。 我諗時間長會係其中一個關鍵 啦。咁我覺得林柏特謝拉特，你兩個講啦，你哋 唔係我諗嗱，佢哋個形象係正面啲咯。 即係佢 委拉 唔正面。 唔係我講，委拉就佢始終火爆型會多啲，即係唔係話佢唔好波啊？即係佢有陣時同人哋賣牙或者俾即係上咗頭嘅話，比較難控制嘛。 我唔覺， 你唔覺得？ 哇，咁都唔覺得？堅尼喺度互咬啊，兩條友係咪啊？ 唔係，即係咯，我講佢上咗頭嗰陣時，即係當然佢大部分時間都一個即係好好嘅足球員啦嚇。咁 都 咁但係你計返佢哋謝一特同埋林柏特佢哋嗰個偉大嗰個程度呢，即係我陣間會例如佢哋處理十二碼，即係喺啲關鍵時刻企出嚟呀，嗰樣嘢偉拉或者堅尼佢未必做到㗎，即係又或者佢哋偏向即係一個防中啦， 嗰邊 戰局啦，係呀，同埋佢哋嗰種挺身而出呢，係真係我哋例如我哋理迷啦，或者車仔嘅球迷，即係會你見到林柏特你謝一特你想跪去朝拜系噶嘛，即系你嗰个形象系唔同噶，我自己个感觉就系咁样咯。 嗱、okay, 阿松讲啦，我 唔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好可能系因为一啲生死大战咧，或者系一啲临近完场嘅时候，你总会见到林柏特突然间一个头锤，就一个远射，即系呢一个位置其实系会令到觉得球迷点解会认同佢两个，就系、是、可能系呢一点，即系佢永远都系佢两个有共同一点，就系会搏到最后一阵，同埋佢始终一个形象始终都系正面，唔会话太过刻意去同个球证去嘈，唔系好似话韦拉同坚尼嗰类，即系一埋牙就会好似打交格嗰啲咁样。即系我会明白到点解有时拣呢个拣呢个时候都可能都要顾及一啲形象嘅需要咯，可能都系。 我觉得真系钟金华话斋大心脏。 嗱，呢一个所以咁点样评选翻出嚟咧？就系咧回顾翻过去14年啦，英超里边啲所有嘅球员表现咧，就综合咗个人数据同团队荣誉多项数据评选出嚟嘅。咁啊， 不过嗱，我觉得啦，即系头先 Tommy 就举咗个假设啦，即系可能即系英超冠军，即系拎过英超冠军就应该理应系大机会好多入选啦。喂，即系你，但系咁如果你咁计咧，咁样其实得 曼联 五六队波可以嘅人可以入选， 佢而家都系得四队啫嘛， 系啊， 利物浦、曼联， 但系即系我觉得唔可以收到咁窄咯。 唔系你个锦标嗰度即系其中一点啫， 系咯系咯， 咁你有好多， 又未必系最大，即系佢系其一咯。 好啦，我唔同你争啊，即系中场有谢拉特 ，OK， 好，非常之好，中场啦。咁杰斯都大家觉得系， 其实球场内系冇得顶嘅。 球场点解成日都要即系讲杰斯个位就要讲球场内啫？球场内外都冇得顶啦，佢简直系 都会顶啦， 即系都冇得顶啦。 系第二个顶咯， 顶啦，真系都冇得 顶啦，同比顶啦。 OK， 咁啊，杰斯我哋个位我哋都觉得，即系有冇人接近可以取代佢咧？ 其实将调去斯朗盖屋企可以接到佢， 除咗斯朗，再即系揾一个好接近嘅。 你话纯粹计一个左中场，我谂就你会唔会赞成皮里斯 咧？其实我有想讲嘅，但系我觉得讲皮里斯就唔知你哋觉得有。 唔系你讲，你解释啦，解释 OK 啊， 我都会认识嘅。其实我都会选择，都会拣。 唔系喺当其时，皮里斯都起码攞过一届嘅英格兰足球先生同球员先生，佢嗰届表现都非常之出色，系同埋佢喺阿仙奴呢个王朝里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左后卫， 讲起我又想起龙甲堡， 但是龙甲堡就不能够即 是 占据了中场， 没那么 legend， 没那么 legend 的。 不 过 我想如果你说计算个票数，即或者 票数或者好多 咩就输时间咯。 是啦，输时间，我觉得杰斯都是啱的，即是球场内真的没得顶。OK， 跟住前锋啦，前锋我想这两个都没什么争议的，就亨利和朗尼。 亨利我觉得 OK， 朗尼我就。 朗尼是不是因为他太后生呢？我自己问我觉得是太后生。 朗 尼、啊。不是 OK， 嗱，亨利如果你 OK， 那你觉得边个取代朗尼先？ 我真系拣杜鲁巴咯， 系咯，杜鲁巴咯， 我觉得真系杜鲁巴。喂，车仔打前锋系好啦难顶，你明唔明啊，大佬？喺车仔可以生活到嘅前锋近呢十年嚟，咪即系杜鲁巴咯。仲要咁鬼劲喎，大佬。 系，但如果佢话讲翻话，如果讲时间嘅话，咁其实亨利同杜鲁巴个时间都系差唔多 咯。 咁但系如果讲个荣誉嚟讲，咁杜鲁巴个荣誉会多过亨利喎。咁其实系咪变相应该 差唔多啫？ 唔系，即系在于就系话 差唔多。 杜鲁巴攞个欧联咯。咁即係呢個對比， 英超嘛，佢又會 英超咯，即係咯，也即係兩，我又覺得兩睇，即係呢個位其實就朗， 唔係強，我係咯，朗尼啊就， 朗尼就我又覺得， 如果你話亨利同杜巴兩個唔同類型嘅球員，但係兩個嗰、那個。 即係我諗喺球迷心目中嗰個地位或者球技方面，我諗亨利係會高過國巴。 因為衰在咩咧？佢而家又排呢個四四二陣，我成日就將阿朗尼恐後咗一格， 恐後一格。 我腦裏邊會將我係恐後一格，即係 四四一一。 如果真係四四二，我真係揀到老 闆。佢好少即係戰術上， 我有諗嘅。如果抽嗱，你抽走朗尼，你坐老巴，我諗緊雲佩斯咧。嗱，雲佩斯喺即雖然咧話誒時間可能冇咁長，可以爆翻嘅。 揀雲佩斯，揀雲佩斯，我哋會揀雲魯。雲魯肯定 係咯，係咯，有雲魯咧， 想屈咗。 雲魯係好勁㗎， 雲魯勁。 雲魯第一年嚟， 但可能時間性咧又係。 但系雲，其實我諗過係雲佬嘅，但係如果同杜魯巴都係揸樣嘢，就係阿布魯巴喺車真係好成功，所以我最終都係揀杜魯巴，我唔揀雲佬。但係你揀雲佩斯，我真係寧願揀阿雲佬。 我即係提議啫，我都唔會揀佢， 我都會揀 佢，我啲提議啫，即係啊，即係費事咁中意佢，可能你都中意佢噶嘛，所以 我中意雲佬咯。 OK， 咁啊，即係。大家心目中都 因為我就話前鋒一定是杜巴喎、啊啊、即係杜巴咁佢入替呢個亨利定入替朗尼咧嚇、啊，不如不妨都講講啦。咁、啊、佢都有其他提議啊，佢就話中場冇法比加斯，啊、你哋可以講下喎嚇、啊。法比加斯， 法比加斯誒冇冇幫阿仙奴攞過任何一個， 唔係佢嗰陣時只係 即係成即係個獎杯或者嗰樣嘢啦。 冇冇啊， 成就咗一個王朝嗰度法比加斯。如果能夠成就一個王朝， 即係合作其中一部分一份子。佢唔算是一个叫做 企出嚟担大到一个球队的人，所以我都冇嘅。 其实阿仙奴又话要入最佳阵容，又唔知点，因为阿仙奴嗰种打法同埋嗰种团体性会高好多。 我同意咪嗱，我谂 UFO 咁样啦嗱，如果同谢拉特同林柏特比较咧，我谂法比加斯都抵输嘅，即系法比加斯唔系一个差球员啦。当然佢而家都发光发热啦。嗱，咁另外我仲提到中间冇加力查喎， 加力查系后尾先 OK 嘅， 健 身好啲啫嘛，都想呢个都可以。 好老實，好老實，即係加力查過唔到嗰個位。 唔係，如果 我見你哋提希比亞都唔 係嗱，加力查喺英格蘭嗰隊裏邊都搶唔贏佢兩個啦，即係搶唔贏到費格南同埋 搶唔贏。 唔係，如果加力查嘅話，我所以佢始終出身初頭係踢防中，跟住就踢二閘，係呢幾年先至叫做話踢中堅。所以喺呢個位置上係可能冇咁即係要考慮一下咯。 後利亞後期覺得又唔夠中堅用， 係啦，因為司機跟住講左。 嗰陣時加力查打緊右閘嘅，覺得都好似都其實嗰陣時打右閘唔好嘅，但係阿侯利亞都搏， 後尾 試下搏佢擺喺打中間，點知得咗咁先俾佢打。 唔係呢單都係幾好笑咯。OK， 咁啊，另外我哋再有一啲再講下一個題目啦，就係咧就啱啱咧就謝拉特喺 富咸。 富咸 对阿仙奴 对阿仙奴入咗一球十二码啦，咁有网站啦，即系英格兰就统计咗咧，即系历来一啲十二码嘅一啲资料，就系例如边个射得最多啊，或者破球成功率啊最多，咁我哋不如逐张同佢讲啦。 呢个好似系纯粹计英超喎， 系冇错，纯粹计英超。咁啊，麻烦同事，我哋先去第一张相啊，唔该。咁呢个就係历来下咁射入最多十二码嘅球员啦，咁啊第日佢未睇之前有第一个估呢，我都觉得係斯利亚。 算啦，咁耐睇到。 係啊，咁啊佢个入球率都好高啊，即係 83.5% 入咗56球啊，真係。 56球啊，咁可以大家可以即係好快脆讲一讲啦。咁有第二位林柏特啦，跟住有拿铁斯啦，谢拉特啦，亨利啦，跟住嗰个 係。安斯和夫。 OK， 安斯和夫啦，跟住舒灵咸。苏宁不过佢入球率个入十二码 嘅 大概六啊几 percent 啦，跟住就 巴里啦、云利斯特 鲁啦、尤宝 啊、爱华都耶古堡 OK， 我以为系爱华。 阿里斯塔同埋 系啊，咁啊一路数落去啦，咁啊有冇啲咩球员系特别觉得系叫做咩惊喜啲噶？诶， 朗尼咯，排咁低。 朗尼佢唔系，因为佢唔系主要射十二码嗰个，当其时， 但系都射得廿二球啊，大佬， 都射咗廿二球啊，咁啊，呢个就系历来头二十位啊，咁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幅相，因为呢个题目可以快啲可以去， 呢个成功， 咁呢个就系成功率啦，其实最想讲嘅就系咧。阿沙比最想讲就系拜恩斯原来系 100% 成功。 我想讲咩？ 我想讲。喂，唔系，因为大家如果踢过波啦，又或者睇波睇到去最尾阶段咧，你 假設你是一個觀眾，你看到個球員擺個波落個點嗰度，你自己個心你都會震一震嘅嘛，即係唔係震一震咁簡單？ 唔係我睇邊個咧？我如果我捧嗰隊咧，我會震一震咯。係咯，我係即係捧是但一隊 咯。嗱，即係我想表達嗰樣嘢，即係喂你作為 S， 你係一個觀眾，你都有嗰種震驚嗰種，即係緊張嗰樣嘢。 呼吸急促 㗎。嗱，睇下啦，如果嗰陣時贏3-0啊！咁啊冇嘢啊！如果嗰球系即系临尾嗰 对富咸咯，迪拉特3-2，哇！唔好唔入啊，唔好唔入，系咁叫。 呢样嘢嗱，点解要计个成功率咁重要咧？即系而家当今好多科技，即系计到啲percentage 好准啦吓。咁我即系觉得咧，如果我系一个教练咧，這个就方便啦。嗱，因为喂你嗰队你有拜恩斯，你唔使拣人写嘛。呢个好简单，即系话譬如我自己做教练啦，好多时教嗰啲人虽然唔好大啦，10几20岁啦吓。喂，去到啲12码阶段咧，成班人坐喺度，记得嗰时希丁克咧讲嗰个方法咧，点样拣人护射12码咧？佢就系话系啦，话有信心射球员举手。咁我学佢啦，嗰阵时一学得一只手。咁你 哇咁难 啊！11分钟，跟住举手个后卫脚嚟，你即系嗰个后卫啊嘛，咁又惊咯。咁所以我觉得话，如果你计到咁准咧，咁 OK 喎。嗱，咁啊，大家睇翻啦，拜仁斯啊，拿铁斯、梅飞咁啊，比亚提等等都即系个命中率都高啦。 但系我有几个球员，我觉得都估唔到咁高。阿迪巴约同埋拿保夫咧，我又冇谂过人原来咁高。 阿迪巴 我谂到咩？嗰啲人串供咧，好似即系阿咩阿边阿老残啦，阿边个 巴洛 阿巴洛蒂嗰啲咁嘅，都系啲咁嘅人嚟噶。高高即系自我 性格啊，其实都同性格有关。 就系咁，可能随时就系一嚟阿 ban 咁啊，嗰嘢就 ban 到嗰边。 不过呢个嗱，要同大家讲翻就系，其实佢你最少咧要射够10次咧，你先会上到榜嘅，系啊， 系冇错。 咁啊，仲有史必都喺度啦吓，咁啊，唔系其实就大家睇翻有个共通点咧，就系咧呢啲球员射咧冇一个系多过30次，即系佢哋即系比较系射得少啲就容就冇咁多射失， 系啊，冇咁多射失。 咁亨利好啦， 因为其实你睇翻一啲大牌嘅射手咧都入唔到， 反而前锋多喎呢个榜。 唔系呢个唔系前锋多， 系前锋中场都有， 都有系啦。咁我或者我要最后下一幅相啦，因为下一幅相咧就系讲咧就系射失，即系射失率比较高啲。 我前锋都系呢个啊，对唔住呢个榜射失射失个榜反而前锋多。我讲错咗一时。 OK， 咁啊呢一个榜咧就系射失比较多咁啊，我觉得有几个我都觉得即系第一个就系安祖啦，咁啊射即系当年嘅射十个有5个先入嘅，其实都好低嘅真系。 即系好多评传话斋12码就一系入一系唔入啊，50% 就啱啱好。 好低啦，就有几个球员我觉得都几估唔到，奥运啦、朗尼啦、伊恩胡礼啦，即系你话72% 奥运都系好低咧。 鸡嘅， 奥运系咪其实都唔系话射射嗰 佢唔算系一个主嘅射手。 但系你一个前锋，你射十二码， 我成日都有讲。 唔知唔系或者 去到咁 利物浦年代好似系， 或者系嗰个心理质素，嗰个 心理质素真系差嘅，所以唔俾射。谢拉之前好似系俾梅菲 同科拿咯，都系咁啊。 菲利斯啦，即系其实菲利以前新南嗰个。射手啦，咁我都估唔到，原來啊佢哋42码都成功率咁低。 咦？唔係，可能因為我之前聽有講法咧，因為前鋒成日要埋門啦，射波成日會有時射失噶嘛。到真係42码時，因為佢射波最多係佢哋嚟嘅， 射失最多都 係。所以對12码時，佢心理壓力特別大嘅。呢個講法我覺得係我嗰輩就 好認同嘅。 我都認同。 咁點解頭先射波成功率最多，或者叫做都係前鋒嚟？入得最多波，舒利亞都成100%。 咁你一定有啲亨利嗰啲，咁你一定有兩個係好堅嘅啫嚟嘅。 咁所以我覺得你頭先嗰樣嘢咪唔啱。因為你射波最多， 你先 射波最多， 你數多兩個咧，再數多幾個出嚟。嗱呢度一紮， 係 咁咪係咯。 睇翻頭先，唔好再爭拗。 呢度我反而覺得咧，和達斯應該再排高啲，因為我睇親佢都唔 Q 入嗰啲十，即係視覺成鬼和達斯啊！即係而家大家見到13射 八中， 即係61点几。喂，佢真係數一數二，我博買佢唔入嗰啲嚟嘅喎。 我 系啊，佢唔系讲笑啊！ 咁又点解会仲要揾佢射咯？其实教练嘅角度， 其实你谂下，你一日冇理由揾高智射， 咪普利斯都咪有个韦伦，但系韦伦射罚球多，唔系罚球角球多啊！不过12码即系普利斯年代去到乔治都得揾佢射。 我真系想揾一个数字咧，高智射12又系点？ 但系其实你睇翻而家即系每一队咧都会揾到一个揾即系射手食实味，例如即系车路士就系林柏特啦，咁啊利物浦迪拉特啦，咁啊 先啦， 哦，板先要100%梗揾佢啦。 系啊，唔使谂啊，最好我就系啲数字好咯。 而家曼联系咪云贝斯啊？ 唔系。 曼联云贝斯， 暂时都系， 暂时系 ，云贝斯啦， 暂时系。如果云贝斯冇咗，应该系朗尼， 系冇云贝斯系啦。跟住就唔系费耶嗰阵时就一定系云贝斯，但系而家摩连奴系咪？ 就 系 摩连斯， 摩连 斯，因为可能阿云贝斯伤过嚟， 伤过嚟。咁阿仙奴就阿迪达啦。咁啊，其实我都啱嘅，应该揾一个即系射开十二阿明，应该成日练啦。如果你即系如果我系搵 拜年嘅， 唔拜年 嘅，你唔拜年啊？我都应该练喎， 一定要练 啦。即系如果你特别系你紧张嘅时候，你都唔练，你点有信心成？ 唔系你啊，我话我成日谂咧，其实好难制造到一个咁紧张嘅时刻，因为你十二码其实喂讲真，你射波去到职业啊，个个都识射啦。但系你系要压制到嗰个心理压力先嘅。 唔系你练得多，你自然你心理 唔系你练得多，你只系练到技术啊嘛。即系 咁你 系 好重要嘅呢个， 你培啦，但系你训练唔到嗰个心理嘅，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难。 对德国队啊，德国队佢班球 員，等于打篮球一样啫嘛。咁我以前打篮球，只要教练都要一定要射咗啲罚球线，一定要射罚球噶， 一定要射。 唔系你唔识射啊嘛，咁一定系要练多啲嘅自然熟练身口噶啦。 罚球成日有嘛，甚至乎篮球有时罚球电性添， 所以咪要练。OK， 嗱我再去呢个，我再去阿福上啦。咁啊入得多，自然有人救得多啦。咁啊救得多嘅龙门系边个咧？咁样 喂，咪住嗱，有冇有提我呢个榜冇人救苏达度劲喎？咪赚紧佢嘅十二码命中 哦，依个要有十球以上先。 唔系嘅，如果唔系咁，佢又讲得啱嘅。如果计今年，如果咁样入波，佢啊真系100% 嘅。 系啦，咁啊，龙门啦，龙门救得多波啊，最多我估唔到詹姆斯有份， 打得耐嘛， 系咯，好耐啊，大佬。 即係十三次咧，都已經係十三，即係咪十三次係救到啊？係 啊係啊，救咗俾人射落三次，救到 十三次，哇！佢都即係詹姆斯竟然有啊！咁啊，第一位係斯文啦。其實我不嬲都認為咧，英格蘭門將咧，暫時嚟講其實最好係斯文 嘅。咁樣嘅船隊， 英籍啦， 英籍真係最好係斯文嘅。就算係即係當其時叫做年紀大嘅斯文幫英格蘭打世界盃嘅時候都好啦，我覺得佢都係最好嘅。 咁佢全方位個都 嗰個位置感好，同埋嗰個 正宗手法，同埋即係當其時話佢彈跳力唔好啊，但係彈跳力嗰啲世界波咧，好多球門都救唔到，但係一啲應該救嘅波咧，佢唔應該失嘅波咧，斯文係唔會失嘅。 咪就係零二年嗰個講彈跳力講咗咁耐都係起。係 啦，咁啊，依個龍門嗰度我哋唔再深究啦，因為咧我有下一個題目，這個都係幾大嘅題目嚟嘅，希望即翻兩個字詞啊，盡快講啦。就麻煩我哋去下一幅相。咁呢一個咧就係富咸嘅新領隊馬加夫啦。咁馬加夫都幾出名啦，幾大名啦，都估唔到富咸會請佢啦，佢亦都冇一個英超嗰個經驗啦， 毫無德國以外嘅執教經驗， 係啊，毫無德國以外嘅執教經驗啦。但係馬加夫相信如果有睇得嘅球迷都知道，佢都係 佢係德國摩連奴嚟，我成日覺得，即係講個性格 唔係，哇，係啊， 摩連奴好佢好多， 係啊，咁你個論嗰個成績咁計啦，摩連奴嘅歐聯啊嗰啲咁豐功偉績，即係 摩連奴嘅性格串咋，但係呢條友。應該你聽下天野講嘅， 呢個係 又少係有黑心嘅呢條。 呢個係西楚霸王。 嗱佢係啦， 拜咁咪好累近咯。 啱佢而家要話唔請佢咧，阿拜仁主席咧漢尼斯講句嘢，佢話我都知佢一定會再執教啦。不過如果教咧，就肯定唔會喺德國咯，因為德國都冇人請佢噶啦。即係講到已經，即係講到佢 咁樣。點解德國去到咁神憎鬼厭咧？咁啊，即係或者可以講少少啊嘛。呢個咧就係我哋主持人天野就總結咗啲資料俾我哋啊！我睇完都覺得非常之有用啊！咁啊就話咧， 有冇心寒 有啊！咁咧就當其時咧就馬加夫咧2007年嗰陣時咧就帶領拜仁啦，咁就當其時引入咗意大前鋒東尼啦，跟住列貝利咧，咁就當屆就成為咗雙冠王。但係因為咧就恃住自己成為雙冠王之後咧，就想架空呢一個嘅領導層啦，比較碧根巴華、劉明加同埋漢尼斯啊。咁你知道？拜仁最 三寶 最高位咧，咁啊就將佢炒咗，咁啊輾轉去到和夫斯堡之後咧，亦都即刻喺2008-09年咧就攞咗冠軍，哇！真係有料啊，真係去完拜仁之後又攞冠軍啦。咁啊，但係咧當其時咧，董事局咧都覺得呢個人咧野心極大，我諗亦都係想奪權啦嗰樣嘢啦。咁啊都唔同佢續約，咁啊又輾轉去到史努04啊，咁成功引入魯爾。咁當其時魯爾喺史努04亦都。有第二春啦，亦都打得非常之好嘅。咁啊，但系亦都因为咧权力斗争之下咧，就亦都俾人炒咗。咁经历咗呢三次之后咧，就成为咗即系 德甲 嘅 我唔知啦，即系天野讲系过家老鼠，我因为我系唔系好熟 悉。但系康尼斯话 去到边炒到边咁滞。 康尼斯话如果佢我知佢执教，但系如果佢一教咧，就肯定唔会喺德国教。咁证明真系过街老鼠嚟噶佢。 唔系咁，其实因为点解话佢系过街老鼠？因为其实咧佢嗰个权力，佢应该系有嗰、那个有一铺人咧，就 系 好中意揸权力话事嗰个嘅。但系佢第二次教毛夫斯波嗰阵咧，佢就兼顾埋一个叫总经理职位，即系系一个叫做买人嗰个方案。但系问题系嗰阵时就佢揸住实买晒好多人，嗰阵时即系打 FM 咁样咧，货源轮转咁样啦。 佢出名 嘅。当时正选嘅一班咧，突然间莫名其妙全部打晒后备。 咁啊 ，OK， 凄凉嚟咗 咯。如果既然呢个马加夫喺德国球坛已经系个臭名远播啦，或者麻麻烦烦啦，咁点解富咸咧就会再请佢咧？就是、富咸班主就系美国班主卡恩啦， 其实有卡汉啦， 卡汉系咪？ 啊，阿康问题啦，康尼先生， 康尼先生噏到一样嘢啦，话佢点样对啲球员啦？佢话佢做训练咧，佢要将啲球员咧嘅体能咧揸到推到极限嘅极限，揸到干，揸到点干法咧，就好似夹扭柠檬啲柠檬汁咧，挤到你最后一滴噶。佢话佢咁系搞，佢话阿康尼斯话你对啲球员嘅身体有伤害，净系讲到咁样。 呢、這个其实都， 但系佢就喺德国嗰阵时试过执过好多队，即系临降班嘅球员。 救火英 雄喺呢度咯， 系救系啦，系扑到火嘅。 O K， 咁如果你系即系身为一个美国老板，而家卡恩啊，卡恩啊，咁诶呢个美国老板，喺富兰呢个背景底下，大家点解会？会出手呢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富咸即系梅尼史癫咧上任嘅时候咧，我觉得富咸系好似一个正轨上紧去咁，我个感觉，因为嗱对曼联嗰场波特别俾我感觉系啦，佢守到最后一刻，仲要俾佢吓顶入埋，即系 最后二比二啦， 系啊二比二啦，咁佢对利物浦嘅时候其实都未景全攻，一争啲啊， 争少少啫， 争少少啊嘛，咁我觉得点解突然间喺梅尼史癫叫做都执得几靓，上紧位嘅时候会？其实炒梅雷史癫有冇背后有冇啲古仔咧？定系其实梅雷史癫 唔系你惊啊？ 唔系其实佢惊。 你睇而家嗰个分嚟真系惊噶。如果你咁打落嚟点搞？ 咁我相信 即系你觉得美国班主惊？ 嗱，好简单，好美国班主佢早几年系咩咧？富咸佢真系铺铺都喺唔知喺临尾嗰几个位徘徊紧，佢得做。但系而家我自己作为即系做睇波啲人，你望落而家嗰个位，你觉得佢今届有冇得救到？我觉得佢未必救到。 我哋上两集咪讲，咪讲呼喊会死咯， 必死嗰个嚟嘅，我哋揀嗰个系。 咁有冇得救呢其实 而家我讲冇难救。 唔系我哋讲，虽然我哋讲埋班主嗰度先。 我会觉得卡汉咁样揀咧，其实应该佢计过数嘅，我相信啦。咁样可以讲讲佢嗰啲简介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巴基斯坦，咁就喺佢16歲嘅時候就移民咗去美國讀書。咁其實佢係第一個穆斯林人，攞到一個美國籍嘅巴基斯坦球員，巴基斯坦人。咁啦，係啊，呢個係第一個嚟嘅。咁其實咧，當其時啦，咁佢係有一個工業工程嘅學位啦。咁當其時咧，佢做一啲汽車維修同埋一啲工作啦。咁從頭咧去到80年嘅時候咧。佢收購咗佢，請佢嘅公司，收購咗請嘅公司，然後個規模大咗，當時仲幫三大車廠做咗一個供應商。去到87年嗰陣咧，就成為咗豐田嘅獨家供應者。當其時當時佢嘅身價$1,700,000，咁去到2010年咧，去到20億。 哇！ 其實呢個數係佢真係會計得到數。 玩異界之狼啊！咪真系， 佢上過福布斯嘅， 佢 上 過一百幾位喎，好似179位福布斯，大家知道。 其實我相信 真係權威啦， 真係權威啦。 其實我相信卡漢佢應該係計過數，如果唔係冒然唔會突然間再炒梅連士天，你估真係好好玩嘅呢個時間？即係佢計過數，可能就係如果富咸一降班，而當佢收球，佢而家喺美國。欖球有一隊波叫做有一隊波啦，咁即信懷爾美洲虎啦。咁如果假設如果佢係降班嘅話，咁令到嗰個市場收益就變咗係一個好奇，即係變咗收益就冇咁好推動唔到兩邊嘅嘢咯，變咗係一種。 嗱，其實咧而家即係得翻12輪波啦，咁富含一戰底就20分嘅，咁又加利夫城就22分啦，新特蘭就24分，咁利江班區其實咧就叫做係爭4分啦，因為其實西布朗都係24分排緊17位，即係照而家睇啊，咁跟住諾域治係25分啦，跟住就再上去水晶宮啦、史篤城都係27分，咁其實你話12輪去要爭翻上去唔？ 即而家以富咸啊，梅伦市冬季买嘅人咧。 OK 其實唔係 OK， 但佢放走啲人，我又覺得好奇怪啦，即係有啲 咁佢唔放又冇入嘅，即係 但 係 即係我覺得，但係呢個未必係馬家夫手下嘅人 啦，絕對唔係啦。 但係又睇翻佢佢教德甲嘅時候咧，佢嗰個踢法咧，同即係佢喺呢十二輪裏邊，佢可以注入到咩踢法落富含到，而令到佢可以即係。唔使降班 咧，佢得嗰套啫嘛，我勤力咯，即系佢踢嗰啲系好多工兵啊，跑嚟跑去啊， 三个字咧揸柠檬汁， 揸柠檬汁。 所以我话佢即系有啲似摩连奴，就系讲嗰个位啫嘛，佢就系追求效率、追求上落、追求体力啫嘛。 摩连奴佢 咁其实好啱英超， 干 超嘅 啱英超，啱英超。但系摩连奴佢系将成个 team 人去吹尽啲，但系佢唔会去将每一个球员去吹得咁尽嘅。 系 摩连奴你都系因为汉尼斯讲。 唔係， 啲球員有冇講過 話爭安聯？唔係，咁其實當其時啦，我記得和夫斯堡啦，佢真俾人炒嗰陣咧，開 party， 係 你諗下開 party 喎。好嚴重的是你炒到教練被人炒到多數有些是不開心或者是可能成績不好你就會有些憐憫之心但是成班走去開 party 這個是我想都沒什麼可能有發生的事相信在德國來說都沒什麼可能有這樣的事、 那我喜歡這條友不是我覺得有些人是極致的極致到即是你我覺得剛才你說渣乾的球員一滴檸檬汁我覺得同埋佢過去嘅成功咧，賦予到佢自己嘅信心，同埋我覺得佢奉行嗰一套咧，佢夠堅持。我其實我覺得如果咁樣嘅，我真係睇好富含可以唔使講班喎、突然間。 我明白嘅，但 係唔出奇啊！你係你諗下， 即係我覺得唔冇所謂，你揸乾球員一滴咁，你點為之最 㗎？老闆卡恩，老闆卡恩咧玩車，即係應該搞車玩車起家咧，一定係將啲車去對副駕去扯到盡嗰啲嚟嘅。點見到呢個將啲球員好似駕車咁扯到盡？ 我諗嗱，即係頭先話齋啦，揀佢真係救火英雄啦， 救火英雄， 即係可能真係睇佢嗰個睇佢條數。又計過，咦，真係得嘅喎，因為佢都試過差唔多喺和夫斯邦差唔多降班嘅時期，佢都救到翻。 所以老闆都醒㗎，你都簽幾耐？簽18个月啫， 年半咯， 係咯， 係啊， 即係救完火可能下年 再睇下你。 但我有個問題啦，如果真係假設啦，再差咧，係咪再炒咧？ 冇得炒啦，得翻12轮，大佬， 炒唔到， 即系呢十二轮冇得炒噶啦。 你再炒 下啫，嗱，我最反对炒领队嘅，我上礼拜五都讲过。 点解你最中意炒？ 我好惊炒领队噶， 或者买一班翻嚟，我哋个画面先系。 嗱，我爱队啦吓，试过一年咧可以用5个领队嘅，因为你换极都换唔好啊，即系你换一个唔得。跟住炒換一個唔得，跟住炒。喂，你根本你俾幾多時間嗰個教練咧？你有冇代入個教練去睇下咧？即係梅林斯啲俾人解僱完啦，即係佢好似係未冇話真係踢佢出富咸嘅，係佢仲俾翻個位佢嘅。一係咧，即係我俾個位你，如果咧你唔要咧，我就唔賠錢，你直接走。一係咧你就做翻 助教 咯。而家做啦。而家佢冇出下唔炒佢嘅，做首席教練，即係唔想唔賠錢。 咁但係梅林斯啲講嗰一樣嘢就係話，喂，大佬，我接手嗰陣時。台面嗰啲牌第一樣嘢已經唔係我揀㗎啦，咁但我都幫你，喂，我起碼攞到10分啦，即係有和曼聯啦，同級嘅對手諾智維拉、維斯人，佢都正嘅，同埋大家話齋，你睇到富咸真係慢慢上先啦，起碼係咯，咁我覺得就我唔中意呢個班主嘅。因為你俾幾多時間同你俾幾多資源呢個梅倫斯丁 咧？其實咧，我覺得美國人咧睇好多嘢咧都係睇數據， 睇錢咯， 睇錢睇數據啦。咁 老闆睇錢啦。 佢究竟即係佢究竟有幾識足球咧？同埋特別喺英國足球文化裏面咧，其實我哋曾經前幾日都講過，英國人咧。其實英國超級啦，即係而家英超裏面咧，其實有幾多隊英超球班主其實美國人已經影響緊好多嘢，包括請領隊方面都係向前看嘅。 咁啊大鑊啦，莫言先冇危險。 唔係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最尾補充咧就係、是大家留意就係佢當時咧賀治比同埋呢個 希丁克， 唔係賀治比同埋呢個。馬家夫其實合作過嘅，當時咧佢係 係 啊，佢係唔用何志比借佢免恩師嘅，當時係1-0。 我仲有諗緊， 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呢個位咯。 所以又諗下迪查加會唔會又嗌救命咧？試過一次仲嚟多喎，仲有列達添啊！哇，又嚟過殺咗我啦！ 何志比而家可能日日發惡夢咁搞。 OK， 好啦，咁啊嚟下個禮拜再見，咁啊記得喺星期四嘅正經啲講夾啦。OK， 拜拜。 Bye bye